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在一家书铺的柜子上随便翻着一本诗集，作者的姓名很陌生，但有些字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不忍释手。他在没有裁开的书页中间慢慢地读了下去，仿佛认出了一个很熟的声音，一些很熟悉的特点。既不能确定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又不忍把书丢开，便买了下来。回到家里，他继续念着，不料那执着的念头占据着他的思想，始终飘悍强劲的气息，清清楚楚地令人想起那些广大无边的古老的灵魂，想起那些冬天的树木，想起那些人类的祖国，字里行间越现出母性的超人的面目。现在，过去，将来，永久存在的面目，君临着世界，有如中世纪艺术上的圣母，像山一般高。崇已逝的人类在他们脚下祈祷。诗人赞颂这些伟大的女神，做着英勇的决斗，从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短兵相接。这些千年来的《伊利亚特》史诗，至于特洛伊战记，就好比阿尔卑斯山脉至于希腊冈峦。像这样一部骄傲与战斗的史诗，对于克里斯朵夫那样的欧罗巴灵魂，思想上当然距离很远，可是在法国诗人的幻想中，克里斯朵夫在闪耀的光明中瞥见一道目光，一副笑容，是他认识的，爱过的，但正要去抓我的时候，幻景消失了。他因为追逐不到而非常懊恼，不料翻过一页，读到了一桩奥利维去世以前不久讲给他听的故事。克里斯朵夫大为惊愕，马上跑到出版者那里去问诗人的住址，人家照例不肯说。克里斯朵夫生了气，可是没有用。后来他想，也许可以在年鉴中找到。果然不错，他立刻奔到作者家里。克里斯朵夫的脾气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肯等的。在巴迪诺区里，他爬到了一座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公共走道里有好几扇门。克里斯朵夫依着人家的指点敲了一扇，可是开的倒是隔壁的门。一个并不好看的年轻女人，额上覆着深褐色的头发，皮色乌七八糟的，抽搐的脸配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猜疑的神气问她来意。 克里斯多夫把访问的目的说明了，对方又提出别的问话，便报了自己的姓名。于是他走出了屋子，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并不请克里斯多夫走进去，先叫他在过道里等着。他自己进去之后重新把门关上。后来克里斯多夫终于踏进了戒备森严的屋子，先穿过一间空荡荡的做餐室用的房间，里头摆着几件破烂的家具，靠近没有窗帘的窗口放着一个笼子，有十几只鸟在那里乱叫。隔壁房子一张破破烂烂的便榻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抬起身子迎接克里斯多夫。那张灵光四射的瘦削的脸，那对火辣辣的秀美的荣漾的眼睛，那双长长的细致的手，那个残废的身体，那种带点沙的尖锐的声音，克里斯多夫马上认出来了，那不是艾麦于县吗？就是那个残废的小工人无意之间断送了。艾麦于县也突然站了起来，认出了克里斯多夫。他们俩一言不发，同时看到了奥利维的影子，不敢马上伸出手来。艾麦于县往后退了一步，那种连自己也不承认的怨恨，从前对克里斯多夫的妒意，过了十年又在暧昧的本能深处抬起头来。他站在那里存着戒心，抱着敌意，可是看到克里斯多夫那么激动，看到他们俩心里都想着的名字快要被克里斯多夫说出来的时候，他忍不住了，立刻扑在对他张开的臂抱里。我知道你在巴黎，可是你怎么找到我的？ 啊，我读了你最近的著作，我听到了他的声音。 是吗？ 你认出了他是不是？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的。 停了一会儿，艾麦于县沉着脸又说， 你我之间他更喜欢你。 克里斯多夫笑了笑，真正爱的人没有什么爱的多爱的少的，他是把自己整个给他所爱的人的。艾麦于县望着克里斯多夫，个性坚强的眼中那点悲壮的严肃突然蒙上了一道柔和的光。他抓着克里斯多夫的手，请他坐在便榻上靠着他。他们把彼此过去的经历讲了一遍，从14到25岁之间，艾麦于县干过不少行业，印刷工人，地毯工人，小贩，书店前客，诉讼代理人的书记，政客的秘书，新闻记者，在所有的行业中他都想办法下苦自修。偶然也有几个好人被这小家伙的毅力感动了，帮他一点忙，但多数的人是利用他的穷苦与天赋。他得了不少残酷的经验，结果总算不太灰心，只是把他原来就很娇弱的健康都损失完了。因为学习古文字特别快，他得到了一个研究古希腊学问的教师帮忙，虽则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学问钻研得如何精深，可是已经养成了思想的纪律和文字的风格。这个出身微贱，一切知识都靠自修得来而漏洞很多的人，居然学会了运用辞藻的能力， 能够用思想来控制形势，那是布尔乔亚青年经过10年的高等教育也不容易培养成功的。他把这种好处归功于奥利维。虽然别人给他的帮助比较更实际，但替这颗心灵在黑夜中把长明灯点起来的，的确是奥利维。别人不过是做了添灯加油的工作。艾麦于县说，从他去世的时候我才开始了解他，但他和我说过的话都进到了我的心里，他的光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艾麦于县谈着他的作品，谈着自以为是奥利维留给他的任务，提到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为奥利维所预告的，他想替这些做一个响亮的声音，超临在战斗之上，报告未来的胜利，他为他复兴的民族唱着史诗。他的诗歌的确是这个奇异的民族的出品，经过了多少世纪，这个民族把巴尔特古族的气息始终保持得那么牢固，同时又有一种古怪的骄傲的脾气，把罗马征服者的遗物和法律裹在自己思想的外面。艾麦于县的史诗中有的是高卢族的胆气，疯狂的理智，辛辣的讽刺，勇敢的精神，又是自大而又勇敢的性格，例如敢向罗马贵族挑战，洗劫台尔佛神庙，狞笑着对天挥舞长枪的气魄。但这个巴黎侏儒像他那些戴着假发的祖先一般，也像他的未来的子孙一般，还会把他的热情寄托在2000年前的希腊英雄和神明身上。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奇怪的本能，和他追求绝对的需要融洽一致的本能。他的思想明明追随着2000年前的足迹，但他反而以为是把自己的思想叫以后2000年间的人作为楷模。古典形式的束缚反而使艾麦于县的热情愈加激愤。奥利维认为法兰西是有前途的，他的信念是安详沉着的，到了他的门徒身上却变成了如火如荼的信仰，急于行动而胜券在握的信仰。他要胜利，看到了胜利，欢呼胜利。他所以能煽动法国群众的心，便是靠这股狂热的信仰和乐观的气息。他的著作跟战争一样有力量，怀疑与恐怖的阵线被他突破了，所有年轻的一代都跟着他蜂拥而前，向新的命运扑过去。艾麦于县一边说着一边兴奋起来，眼睛里冒着火焰，苍白的脸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有了红晕，嗓子也提高了。克里斯朵夫不禁注意到这一堆气势逼人的烈火和烧着这一堆烈火的可怜的身体之间的对照，但这个命运弄人的惨状克里斯朵夫还只看到了一部分。诗人欧歌咏叹的是毅力，是这一代醉心于体育行动战斗的勇猛的青年。诗人本身是连走路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可能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饮食受到限制，只喝清水，不能抽烟，没有情妇，他浑身上下都是热情，但为了脆弱的健康不得不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克里斯朵夫打量着艾麦于县，觉得他又可佩又可怜。他当然不愿意流露出来，但大概他的眼睛透露了一些消息， 或者是伤口始终没法结好的艾麦鱼线的傲气，以为在克里斯朵夫眼中看到了恻隐之心，那是他觉得比恨更要不得的。突然之间，艾麦鱼线慷慨激昂的情绪低了下去，不作声了。克里斯朵夫竭力想把他的信心争取回来，只是突然，心灵已经关上了门。克里斯朵夫看出对方是被伤害了。艾麦鱼线一声不出，抱着敌意。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艾麦鱼线默默无言地送到门口。他一走路，就更显出他的残废。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因为骄傲而装作毫不介意。但他以为克里斯朵夫在暗中留神，于是心里愈加怨恨。他正冷冰冰地握着客人的手告别，忽然有个年轻的漂亮女人来摁他的门铃。一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做着那女人的跟班，那是克里斯朵夫在戏院上演新戏的时候注意过的，老是笑容可掬，絮絮不休，颠头耸脑地行着礼，吻着妇女们的手，从正厅的座位上吸着脸和熟人打招呼，直招呼到最后一排。克里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姓名，便叫他花花公子。那时花花公子和他的女伴一见艾麦鱼线，就拿出肉麻的礼数和亲热的态度扑向亲爱的大师。克里斯朵夫一边走出来，一边听见艾麦鱼线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今天有事不能见客。他很佩服他不怕得罪人的胆量，可是艾麦鱼线为什么对这批送上门来献殷勤的有钱的时髦人物这样冷淡呢？克里斯朵夫还不知道。他们说话很甜，满嘴都是恭维，可并不想减轻艾麦鱼线的灾难。正如塞克法兰克的朋友让他到死都靠教钢琴过活。克里斯朵夫又去看过好几次艾麦鱼线，却没法再恢复初次访问时那种亲密的感觉。艾麦鱼线看到他并不表示愉快，只抱着猜疑而矜持的态度，有时他的性灵需要发泄一下，被克里斯朵夫一句话打动了心，忍不住兴奋起来，让他的理想主义射出一些绚烂的光芒，照着他深藏的灵魂。接着他的热情突然下降，憋着一肚子的怨气不出声了，使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敌人的面目。两人不同的地方太多了，年龄的相差也关系很大。克里斯朵夫越来越认清自己，越来越能控制自己，艾麦鱼线却还在变化不定的阶段。精神上比克里斯朵夫一生无论哪一个时期都更骚乱。他的容貌所以这么特别，是因为他心中有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因素。严格的苦行精神竭力想把格式遗传的欲念压下去，狂热的幻想竭力反抗着铁一般的意志，不受拘束，极自私的心理和极慈爱的心肠，叫人永远看不出两者之中哪一个会占上风。还有英勇壮烈的理想主义和对于光荣的渴望，使他一看到旁人的优越就会着急到近于病态的程度。即使奥利维的思想、独往独来的个性、大公无私的精神都可以在他身上发现，即使他有诗才、有平民的活力、有粗糙的表皮，因而胜过他的老师，可绝对达不到奥里维那种清明恬静的心境。他天生是虚荣的、骚动的， 而除了自己的苦闷以外，还要加上别人的苦闷。他和一个邻居的少妇，第一次接待克里斯朵夫的那个女子住在一起，常常争执。他爱着艾美鱼线，一片热诚地照顾她，替她打杂、抄写作品，或是把她念出来的文字写下来。人长得一点不美，感情却非常骚动，平民出身，做过很久的纸板女工，后来又当过邮局职员。毫无生趣的童年是巴黎一般穷苦工人的环境中过的，身体与精神都受着挤压，做着辛苦的工作，永远是乱七八糟的环境，没有空气，没有静养，从来不得清静一下，心中小天地老是受到外界的扰乱，脾气很高傲，对于真理抱着一种迷迷糊糊的理想与宗教式的热情。他夜里睁着倦眼，有时甚至没有灯火，在月光下抄写雨果的悲惨世界。他遇到艾麦鱼线的时候，正是艾麦鱼线贫病交迫，比他更潦倒的时候。从此他就委身于艾麦鱼线，这桩热情是他生平第一次的，也是仅有一次的爱情，所以他像恶鬼似的一把死抓。但对于艾麦鱼线，他的感情反而是个重担。艾麦鱼线那方面并没有这种情分，只是勉强容忍他的。看到他无微不至的忠诚，艾麦鱼线极其感动，知道他是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拿自己当作生命一样。但这种心理，艾麦鱼线就难以忍受。他需要自由，需要孤独。这女子时常用眼神哀求艾麦鱼线瞧她一眼，艾麦鱼线就觉得讨厌透了，对她恶声相向，恨不得和她说去你的吧。她的丑陋和急促的举动惹艾麦鱼线生气，尽管艾麦鱼线很少认识上流社会，同时还轻视上流社会，骨子里却喜欢高雅，喜欢那个社会里的女子，不料他们对艾麦鱼线的心情正和艾麦鱼线对那个女朋友的心情一样。艾麦鱼线勉强和女朋友表示好感，心里可并没有这个好感，或者是常常不由自主的要爆发出来的狠意把他的好感给淹没了。他毫无办法，他有一颗慈悲的心，竭力想对别人好，同时身上又有一个强暴的魔鬼，拼命想损害人家。这种内心的冲突，和他明知道冲突的结果对自己有弊无利的感觉，使他暗中恼怒。这怒意发作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就要受到无妄之灾了。艾麦鱼线不由自主地对克里斯朵夫有两种反感，一种是他从前的嫉妒遗留下来的，一种是由激烈的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他把上一代的优秀人士所想象的关于正义、怜悯、博爱的美梦全部寄托在法兰西身上。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爱麦于县并不认为法兰西和欧洲其余的民族处于敌对地位，靠着别国的衰微而繁荣的。他是把自己的民族放在别的民族的行列前面，仿佛一个正统的王后为了大家的福利而统治，为理想做卫士，替人类做向导。他宁可法兰西灭亡，而不愿意他犯一桩蹂躏正义的罪行，但他绝不怀疑他有这种事。他的心胸，他的修养都证明他彻头彻尾是个法国人，单靠法国传统做养料的，而在他的本能里边，他就能找到法国传统的深刻意义。他老老实实地否认外国的思想，对他抱着轻蔑的态度。倘若外国人不肯接受这种屈辱的待遇，他的轻蔑就一变而为恼怒。这一切克里斯朵夫都看得挺明白，但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人生的教训受得多了，他绝不因之而不愉快。虽则这种民族的骄傲使人很难堪，克里斯朵夫却并没有受到伤害，认为那是爱国心促成的幻象。神圣的感情即使过了火，他也不想加以指摘，并且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相信自己的使命，那对整个人类也有好处。他和爱麦于县格格不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使他真正难过的只有一点，便是爱麦于县有时把嗓子逼得太尖，使克里斯朵夫的耳朵大为受罪，甚至脸都抽搐了。他想法不让爱麦于县觉察，努力叫自己只听音乐，不听那乐器。残废的诗人常常提到为别的胜利做前驱的精神的胜利，提到征服天空，提到那个把民众煽动起来的飞翔的上帝，像伯利恒的明星一般，引着他们如醉如狂地扑向无垠的空间，或走向未来的世界。那时可怜的驼子脸上就显出了悲壮的美。但在这些庄严的境界中间，克里斯朵夫感觉到了危险。这冲锋陷阵的步子和这个新马赛的越来越响亮的歌声，将来会把民众带到什么路上去，克里斯朵夫已经预感到了。他带着点讥讽的心情想着，这些诗歌将要产生出诗人意想不到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人们会不胜感慨地追念以往的结场时代， 那时大家才多么的自由。真正自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新时代，有的是力、健康、强毅的行动，也许还有光荣，但同时你得守着严格的纪律，不能越出狭窄的范围。我们不是一心一意地期望这个铁的时代、古典的时代吗？伟大的古典时代，路易十四或拿破仑，从远处看来都是人类的高峰。也许民族在那个时代把他的国家的理想实现得最完美了。可是你去问问当时的那些英雄作何感想？你们的尼古拉波生跑到罗马去过了一辈子，死也死在了那里。他在你们家里透不过气来。你们的巴斯加、你们的拉辛都向社会告别。而在一般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因为受到社会的歧视压迫而过着隐居生活的又有多多少少。便是莫里埃吧，心中也藏着多少悲苦。至于在你们怀念不止的拿破仑之下，你们的父亲那一辈子似乎也不觉得幸福。那位英雄自己也看得很准，知道他死了以后大家都会松一口气，叫一声啊。在皇帝周围，思想界是多么的荒凉，等于非洲的太阳照到广漠无垠的沙漠上。这些翻来覆去想着的念头，克里斯朵夫绝对不说出来，只要漏一些口风，已经是哀麦于线，怒不可遏，怎么敢再尝试呢？但克里斯朵夫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肚子里也没用，哀麦于线知道他那么想着，而且他还隐隐约约感觉到克里斯朵夫比他看得更远，因之他更气恼。青年人是不肯原谅他们的前辈强迫他们看到20年以后的事的。克里斯朵夫看透了他的思想，对自己说着，哈哈，他这是对的，个人有个人的信仰，一个人应当相信他所相信的。我千万不能扰乱他对于未来的信念。但只要他在场，彼此精神上就会骚动。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尽管都依纳着自己的个性，结果总是这一个压倒那一个，是那一个因为屈辱而心怀怨恨。爱麦于县的骄傲的脾气，因为克里斯朵夫的经验与性格都比他优越而感到痛苦。也许他还强迫压制，不让自己对克里斯朵夫发生感情，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慢慢的在喜欢上克里斯朵夫了。他变得更孤僻了，关起门来谁都不见，信也不复，克里斯朵夫只得不去找他。时间到了7月初，克里斯朵夫把几个月的收获总结了一下。新思想很多，朋友很少，轰动一时而完全虚空的成功，看到自己的面目与作品在一般平庸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不是变得模糊，就是变成了漫画，真不是味儿。他很愿意得到某些人的了解，无奈他们对他毫无好感。他去接近他们，他们简直不理不睬。不管他怎么样的想参加他们的理想，做他们的盟友，可始终不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似乎他们多所猜忌的自尊心不愿意接受他的友谊，宁可他做一个敌人。总而言之，克里斯朵夫眼看自己的一代像潮水一般的过去，而自己 没跟他一同过去，下一代潮水又不要他加入。他是孤独的，可并不惊异。他一辈子孤独惯了，但他认为在这一次新的尝试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瑞士隐居去了。他心中还有一个计划，最近越来越成熟了。随着年龄的老去，他念念不忘地回到家乡去终老，那边已经没有一个熟人了，也许精神上比住在国外的都市里都更加孤独，但家乡总是家乡。你并不要求和你血统相同的人和你思想也相同，大家暗中有着无数的联系，彼此的感觉都能领会天地这部大书，彼此的心也讲着同样的语言。他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失意告诉格拉齐亚，说他想回瑞士去，还说笑似的要求格拉齐亚允许。动身的日子定在下星期内，可是他在信尾添了一句：“我改变了主意，刑期延迟了。”克里斯朵夫绝对相信格拉齐亚，跟他无话不谈，但心里还有一部分只有他自己有钥匙的，那是一些不单属于他，而也属于那些亲爱的死者的回忆，所以克里斯朵夫绝口不提奥利维的事。这种保留并非出于敌意，而是在克里斯朵夫想和格拉齐亚提到的时候说不出口。格拉齐亚和他是不认识的。那天早上，他正在写信给他的女朋友，有人敲门了。他一边去开门，一边因被人打搅而嘴里嘀咕着。来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说是要见克拉夫托先生。克里斯朵夫不大高兴地让他进来。黄头发，蓝眼睛，面目清秀，不十分高大，身材瘦瘦的。他站在克里斯朵夫面前，有点胆怯，不出一声。过了一会儿，他定了定神，抬起清朗的眼睛，把克里斯朵夫好奇地打量着。克里斯朵夫瞧着这可爱的孩子笑了笑，孩子也笑了笑。说吧，有什么事儿啊？ 我是来…… 孩子又慌了起来，红着脸不作声了。 不错，你是来了，可是为什么来的啊？你瞧我呀，难道怕我吗？ 孩子重新对着笑脸摇了摇头， 不怕。 好极了。那么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 孩子又停住了，好奇的眼睛在屋子里扫了一圈，无意中发现克里斯朵夫的壁炉架上摆了一张奥利维的照片。克里斯朵夫不知不觉地跟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说呀，拿出点勇气来。 我是他的儿子。 克里斯朵夫大吃一惊，从椅子上直跳起来，两手抓着孩子拉他到身边，重新坐下，把他紧紧地搂着，他们的脸差不多碰在一起了。他瞅着孩子，瞅着孩子，再三说道：“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克里斯朵夫突然之间把孩子的头捧在手里，亲着他的额角、眼睛、腮帮、鼻子、头发。孩子被这种激动的表示吓坏了，心里很不舒服，挣脱了他的臂膀。克里斯朵夫松了手，捧着脸，把额角靠在墙上。过了几分钟，孩子直退到屋子的井里头。 等到克里斯朵夫重新抬起头来，脸色已经平静了。他堆着亲切的笑容望着孩子，我把你吓坏了。哦，对不起。你瞧，我太爱他了。孩子不回答，心里还有点慌乱。你多像他呀！可是我又认不得你。有哪些地方不同呢？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乔治。 啊，不错，我记得了。你叫克里斯朵夫·奥利维·乔治，几岁了？ 14岁。 14岁，嚯，日子过得真快，我还觉得是昨天的事呢，好像老是在我的眼前。你多么像你的父亲，脸也完全一样，可又明明不是他。眼睛的颜色是相同的，目光却不同，同样的笑容，同样的嘴巴，可是声音不同。你更结实，腰背更直，脸蛋更饱满，也和他一样会脸红。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坐下吧，咱们谈谈啊。谁叫你到我这儿来的啊？ 我自己来的。 哦，你自己来的？你怎么知道我呢？ 人家跟我讲起您。 谁呀？ 母亲。 啊？他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吗？ 不知道。 克里斯朵夫静默了一会儿。你们住在哪儿？ 靠近蒙索公园。 你是走来的？路不近啊，你累了吧？ 我从来不觉得累。 好极了，来，把手臂伸出来给我瞧瞧。嗯，好小子，长得很棒。告诉我，你怎么会想起来看我呢？ 因为爸爸最喜欢您。 是他啊。是你母亲和你说的吧？ 是的。 克里斯朵夫微微一笑，心里想，他也在嫉妒，他们全都那样爱他，干嘛他们不早对他表示呢？啊，那你干嘛等了那么久才来看我呢？ 我早想来了，可是我以为您不愿意见我。 我不愿意见你？ 好几个星期以前，在西维亚音乐会上，我看见您的。那时我跟母亲在一块儿，离开您只有几张椅子。我对您行礼，您斜着眼睛瞪了我一下，皱了皱眉头，不理我。 我？我看你了吗？可怜的孩子，你竟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啊。我有点近视，所以我皱眉头。难道你以为我很凶吗？ 我想您可能很凶的，倘使你要凶的话。 真的吗？既然你认为我不愿意见你，又怎么敢来呢？ 因为我要看您呢。 那要是我把你撵出去，你怎么办？ 我不会让人家这么做的。 孩子这么说的时候，神气很坚决，有点难为情，也有点挑战的模样。哎呀，你倒可能把我撵出去了，是不是啊？啊，好大的胆子，嗯。你真不像你的父亲。孩子笑嘻嘻的脸突然沉了下来。 您觉得我不像他吗？您刚才明明说，那么您以为他会不喜欢我吗？你也不喜欢我吗？ 我喜欢不喜欢你对你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大呢。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您呢。 一刹那间，孩子的眼睛、嘴巴、脸上各个部分有了好几种不同的表情，好比四月里的天，春风把一堆堆乌云的影子照在了田里。克里斯朵夫看着他，听着他，心里舒服极了，过去的烦恼都被一扫而空，他的可悲的经验，受的磨折，他和奥利维的痛苦，一切都给抹掉了。孩子是从奥利维生命中长出来的嫩芽儿，而克里斯朵夫自己也在这个嫩芽身上复活了。他们俩谈着话，几个月以前乔治还完全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的音乐，但自从克里斯朵夫回到巴黎以后，凡是演奏他作品的音乐会，乔治一次都没有错过。一提到克里斯朵夫的音乐，乔治就眉飞色舞，眼睛发亮，笑眯眯的，连眼泪都要上来了，简直是入了迷。他告诉克里斯朵夫说他热爱音乐，同时也想学音乐，但克里斯朵夫提了几个问题，发觉孩子对音乐一无所知。他盘问他的学业，原来是在念中学，他还轻轻地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 你在哪一方面比较强呢？ 文学还是科学？ 都差不多。 怎么？怎么？难道你是个没有出息的学生吗？ 孩子坦白地笑了。 大概是吧。接着他又补上了一句真心话。可是我知道不至于的。 克里斯朵夫禁不住笑了。那么， 干嘛不用功呢？难道没有一样东西使你感兴趣吗？ 相反，什么都使我感兴趣。 那又怎么呢？ 什么都有了兴趣，就没有了时间啊。 没时间？你又干些什么鬼事呢？ 他做了个意义不明的姿势。 事情多呢。我搞音乐，参加活动，参观展览会，还要看书。 最好多念念你的课本。 课本顶没意思了。而且我们还要旅行，上个月我在英国看牛津跟剑桥的比赛。 这样你的功课才会进步呢。 您别说这话，这样可以比在中学学更多的东西。 你母亲对这些认为怎么样呢？ 母亲是很讲理的，我要怎么办他就怎么办。 坏东西，算你走运，没有像我这样的人给你做父亲。 倒是您没有运气有我这样的儿子。 他这种撒娇的神气真是讨人喜欢的。 那么告诉我，你这个大旅行家，你认得我的国家吗？ 认得。 我敢说你连一句德语都不懂。 怎么不懂？我的德语好得很。 那咱们来试试。 于是两个人便说起德语来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